锵锵三人行，我估计大家也注意到了啊，这个加多宝换罐了，人没换啊，换你看是什么呢？个愤怒的小鸟，哎，这个不是，这本来是个这个游戏，特别火的游戏，现在要拍成电影，人家这个加多宝有份参与啊，所以说今天在这个北美上映，人家就是换罐。 所以看起来应该以后换罐的几率越来越高嘛，现在都流行嘛，除了一个商品品牌还加了其他的附加了行 销。但是我说他们把罐换成鸟罐，那意思坐在旁边的是什么人？你说哎，那天咱们讲这个百度，我就是说你这个对于今天的很多这种广告的这个方式啊，你像我们最早开头这个还有些锵锵的这个老观众啊，有点这个看不惯，但是你像现在我发现大家把这罐当成我们一道亮丽的风景，是吧？哎， 反正奥斯卡鸟人也是得大奖的。 景老师，这个加多宝得给你钱啊， 得大奖的。 那这个有时候倒过来了，时代不一样，现在好多人叫做日本人叫做我们消费者要付费买广告。 这是说怎么叫付费买广告？ 因为举个例，典型的杂志啊，不要说看日本的杂志是这样，香港也是，杂志我们翻了，要翻，其实呢，里面呢40%的内容是广告业啊，所以其实我们付了10块钱买杂志了，40%是买来的广告来看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需要，那广告告诉我们什么？在现代城市里面怎么样生活？你去那边吃喝玩乐，当然很多内容都是那你们叫什么植入广告是吧？ 啊，你就不要指着这个说了。 啊，对了，对对，那个 问题再怎么植入，我们换桌布还是没有钱呢。 植入广告，这个跟那个植入广告概念不太一样。植入广告是说你开个店，火锅店，你在我杂志登广告，我去访问你的火锅店，做一个报道。我完全是报道，哎，徐老师火锅怎么样好吃，背后的用的汤料是什么，然后你看的好像真的报道一样，其实没有公信力的，可是我们看得非常高兴嘛，因为我们需要那个东西。 但是我是说通过这个事儿啊，我可以启开今天的一个话题，我今天想聊一个啊，就是电影和资本，就现在你看中国的电影金融化呀，已经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？我想从谁就说起呢？叶问三，你知道这个叶问三的这个大老板，快鹿集团，这快鹿集团好像是就4月几号，上海市政府都逼着他们出去开新闻发布会。嗯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 好像是那个票房作假是吧？叶问三搞得他们资金链断了，大概是怎么回事 啊？对，那你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我老实讲，我前两天还听我一哥们儿讲这个老板叫什么？你看我老记不住叫什么名字，这老板叫什么名字？ 施庆祥吧？ 啊，施建祥，我老想起一个名字叫施建翘，好像是一个一个刺客还是一个什么？施建祥在香港。在香港呢，就是前几天还在香港，要不说这个人呢还是据说啊挺仗义的，哎，很多这个中国的这种草莽英雄创业成功的往往具有这个特质，就是说你认识他的人还觉得这人挺可爱，讲义气，重朋友，仗义，我觉得至少他有一个吧，就是说他呢现在就是说人在香港，但是还是给那个那些众筹的那些人呢发声明，说我把我几亿身家先拿回去，哎，帮助这个还了大家的这个钱，实际上欠的钱太多了。嗯，你知道这个事儿吗？嗯，不过咱们可以先说说叶问三，家辉好像老要看这个电影，在香港演的时候。 好看了，我说过了，我看完还去学了。本来我学泰拳的嘛，后来改了学咏春。对我们来说，那个非常好看。 你是不是昨天跟这个姓施的吃饭了？ 没有没有，他没吃饭，直接钱打在我的账户里面去。 而且就说这哥们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他身上有这么一种劲头，就是他最早是干什么的嘞？最早好像就是个印刷厂，据说第一桶金是什么呢？1999年哈，我忘了哪一年了啊。上海4家国有企业转制。就是宣布破产呢，他收购，所以他是把100%的国企，就是上海快鹿什么电缆的那个100%转成民营，这是他家族企业的一个核心。第一桶金到最后发了财了，发了财了呢，从曾几何时就开始注意到了 电影，嗯，然后一注意电影呢，你就看他整天就是跟香港的好多明星啊，什么谭咏麟呐、啊，还谁啊什么的，谁的孩子都认了什么什么干亲了，就是就整天跟这些明星在一起。我听人说他属于哪种呢？就是属于哎，你比如说你做个节目是吧？哎，文涛，你给我做个节目，你说你要多少钱？打一千万，这我给你2000万，太少了，是据说属于这个风格的，你知道吗？ 电话几号？来，电话给我。 哎，但是就是甚至据他的现在你，所以说我现在你分不清哪些是宣传，哪些是这个真的。 没有，重点在于说，假如是看新闻啊，很多报道就是说，重点在于说，像豪爽是一回事，你到最后交不出来啊。他说1000万太小了，我给你一个亿，没有用啊，他最后100万都拿不出来给你啊，因为他整个里面的从一开始， 他2亿给黄百鸣买了叶问，嗯，我都是根据报道说的 啊， 买了叶问三在内地的这个发行权，嗯，结果就现在这个电影啊全靠发行啊，我的天，甚至还有那个黄圣依的老公杨子，嗯，杨子成立了这么一个专门为了搞他这个项目的一个宣发的一个公司，嗯，但是现在这个公司可能就散伙了，听说是连这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啊补偿金呢，啊，都还欠着呢，就是这么一个局面。我就说就看到一个拿电影当成金融产品的资本游戏的破产过程，以及它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。哎呀，我这好久没说这么长句了， 长句还 你可以看看， 很有逻辑性， 你看看，你看这就是这个范儿，施建祥施老板，你再看 哦，他自己印在广告上， 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位，哎，你瞧瞧，他看着还是可亲，对吧？这施老板，你瞧。这个， 但是很少有制作人印在广告上。哦呦， 他比较喜欢曝光，而且还比较喜欢别人叫他博士，你知道吗？你再看下边， 跟我一样嘛。 啊，这是这个深夜场，午夜幽灵，你看吧，半夜凌晨时间的电影都卖到200块钱一张票，买假票房嘛。现在应该这个已经不是秘密了。你看这个电影院，你看到没有？红的。前三排的票反而都满了， 卖掉了 、嗯，最好的位置还都空着呢，这个有意思。 这就是雷锋多啊，雷锋多。 对对对，这个你看，广电总局叫去核查了啊，就是这个叶问三的、这个、 票房异常波动。 啊，对，就是现在注意到这个状况。 没有，文涛，你刚说的那么长的句子啊，听起来很厉害。其实非常正常，从好莱坞到香港都是这样运作嘛，不然那个投资现在几个亿投资一个片，以前几千万，再早期几百万，哪里来啊？一定是这样嘛。90年代的香港电影圈经常有黑社会介入，就是因为这样嘛，就是因为当时说你只要有一页哈，他们说你有一个 one page 一个页的拍片的想法，我要拍一部说叶问30 OK。男主角是窦文涛，配角徐子东、马家辉，然后几个名字打出来啊，马上整个东南亚卖户，就是马上钱就进来了，然后那些什么大的上市公司的企业就金融就进来了，非常正常嘛。所以重点不在于他这样玩是对的，你不这样玩的话，整个中国电影市场扩展不出来嘛。重点在于说，当你票房是这么不可靠，还有你刚开始宣传的时候这么乱讲，比方说一年的什么预期的回报率是8%甚至10%多， 8%-13.8%， 对，这些都没有人出来去评论。因为假如在香港，任何一个投资产品，当有人说哎你来买我吧，我给你每年回报12%，马上很多的媒体或者说评论人啊来给你评论，那大家就会比较透明嘛，这是市场的透明化嘛，然后就决定要不要投入资本。现在这个断裂是这样嘛，不是因为他什么票房作假，钱回不了来。 徐老师，你知道最近就是你们上海好几个这个融资平台，嗯，就是因为这个叶问三的这个票房玩线了呀，他这个快鹿集团关联的好几家这个融资平台出事了，都遇到这个挤提嘛，挤提的这个危机，听说这个涉及到的金额上100亿，然后就说现在上海政府出台了最严格的这种管理这个制度，甚至我就发现已经就说严格到什么程度啊，就是那个大楼啊，在这里边 开这种融资的这种平台公司的，甚至有大批看到有大批老头老太太在这个楼里边出出入入的，都要管，就骗。所以说我就说，哎，台湾说台湾电信诈骗集团，说咱们现在在这儿这个义愤填膺，说骗的都是中国的很多老年人的退休金。可是你知道这种众筹啊，这种众筹就是骗的很多老头老太太他们那点压箱子底儿的钱。 众筹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当初拍的钱就是很多人筹起来的，大家投进来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 不是。不是，他这个情况非常的这个复杂，我只说其中一端，其中一种。比方说，他拿《叶问三》的票房做这个对赌，把《叶问三》的票房当成一个金融项目，但是就必须达到30亿。他们都内部都说了，所以为什么拼了命的买假票房啊？其实这个电影实际票房好看不好看是另一个问题了，电影早沦陷了，就是说。你就是必须要做到30亿，因为做到30亿呢，就这些人就能够保证得到买你这个众筹的这个理财产品，就能得到收益。但是最后你一旦一玩线了呀，那帮人不都全都你还我钱还我钱，本连本带息，结果一还不起，这个资金链呢，咵一下子就成了事件了嘛。 风险跟投资跟收益成正比。这是一个理性社会的基本规律，我觉得是讲的蛮有道理的。就是做生意的人呢、啊，他们钱赚的比我们多，但是他会很告诉我，他们的风险比我们大。我们教教书啊，或者一般的人，这个社会呢，大家最羡慕的事情呢，就是高回报低风险。 嗯， 明白吧？那什么人会高回报低风险呢？就是跟商家合作的官员。以前哈，如果没有反腐的话，这些人是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又你炒线了跟我都没关系，但是你炒赢了我就有巨大的好处。商人呢，其实他很抱怨的，因为他说我是承担，你比方说这个事情啊，你今天你活该，但其实他也真的是活该，因为他这么冒险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冒险？他就是为了想多赚钱呗。他要是不想叶问搞30亿，他要是就是10亿5亿，他稳赚，他不就很好的事情吗？高回报高风险。其实我们心里人最恨的就是低风险高回报，但正是我们的愿望。 对，愿望，我跟你说， 这就是我们人性。 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有可能这施大哥本人一开头的愿望也是良好的 啊， 他真的是，他甚至有民族主义的情怀，他想让中国电影得奥斯卡奖等等，就把从奥斯卡那儿借了个小金人回国搞活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，但是最后就现了呢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这个施大哥，这个把泰森都感动了嘛？他据说他是亲赴好莱坞。找到泰森就征服了泰森，这里边他们这个宣传都有段子呢，说找身边一保镖少林寺出身的，跟泰森噼里啪啦打了一顿，泰森震撼了。然后在那个宣传会上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泰森连线，据他们的宣传文章说，泰森当时热泪盈眶，觉得这个施大哥那就是说施建祥大哥，对吧？他给了我人生新的希望，说是这个， 因为给他一张支票， 对对， 需要那么复杂嘛？ 是 支票丢在桌上就行了。 人当时心灵之间的交往，就是人泰森就说了，说这个我永远忘不了施大哥讲的，人生不在于拿到一手好牌，而在于打好手中的每一张牌。 你给我这样的支票，你叫我讲什么都可以。说完之后怎么样？我要说什么？什么台词都可以。 东西方五化的交流。 哎，你还别说，你也喜欢看。我呢，叶问这个片子，老实讲呢，这个文戏部分就我就没看啊。我也喜欢看打，我就集中的把他那个打的武打的。给集中起来看。 他们说你有网友说你平常的手势有点像咏春。 打得不错，真的。这但是呢，哎，你知道我就看出点这个门道来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泰森和甄子丹，当然我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，我不知道他们内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看到一种什么呢？你看这个泰森跟甄子丹打了3分钟，你记得吗？按照我过去的想法，对吧？这个中华民族英雄打他，肯定要把电影里把泰森打得满地找牙才行啊。但是没有，我就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啊？ 就是各方都得为自己这个腕儿考虑，你知道，他们有点人戏不分，这个挺有意思的一种东西。就是肯定，我估计我是泰森经纪人的话，假如我跟你说，我说那我们也是世界大腕儿啊，你不能被你这个甄子丹啪叽给打趴下了，我们还得是世界拳王，这概念 要打趴下，支票数目不一样。 对，但是甄子丹，你拍这个电影，您是叶问呐。于是呢，你看对两个人的胜负做了一番怎样的计算？做了一番这样的计算，就是说，感觉还是泰森比较厉害。泰森说的是啊，给你三分钟，跟我打，只要你没倒下，我就放你走。设定了这么一个预设。嗯。然后呢，在打的过程中呢，也有、基本上就是两个人呢，就是这个互有这个被打，就是甄子丹也被打了。然后呢，到最后呢，怎么解决这个甄子丹和泰森之间谁打得过谁的问题呢？因为他那么大重量级，对吧？哎，我就想起在咱们这儿做过节目的那个徐浩峰老师，研究功夫的，讲的他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，就是最后怎么样双方这个腕儿都不伤腕儿啊，都不跌份呢、啊？泰森的拳猛力大，对吧？但是最后甄子丹到最后关头呢，来了两个啪一下子，手指头伸到你的眼睛，但是中华武侠仁义停在这儿了，然后啪抬起一脚踢到你的裆，但是没踢，停在那儿了。中国人的仁义，但是这个在另一方面又印证了徐浩峰所说的，他就是说啊，你比如说中国武术的功夫为什么能放倒那么大的人呢？照他在咱们节目里讲的，他说你把泰森那个拳击比赛所有的犯规动作加起来，那就是八卦掌的散打。就是说中国的功夫啊，你不要以为是套路，就很多时候他这个他那个一些就是这些八卦手黑啊，或者一些这种犯规动作，这种阴招是咱们的一个取胜的。 你是不是要给我们放一段？ 哎，可以放一下，可以放一下， 他等不及了。 上半钟 you left by then 我放过来， 他的广东话比你好， 我只注意打。 没有，除了这个，你刚说的什么？他的哈、啊、要手啊脚停住，其实他还里面还有一个中国文化的东西在嘛，运气嘛，天意嘛。他最后你看三分钟，其实时间是泰森去定的，我给你三分钟。假如泰森定五分钟，结局可能就不一样。还有到最后一拳，有没有刚打到你，就是钟就响了。所以中国人经常说什么三分七分人事三分天啊，这三分人事 七分靠大片是不是？哎，表家伟呀， 太熟了哈、啊。这里还有天意的 我的感受就是说，要是真打呢，啊，要是真打呢，能中国武功最好的能打得过西方这些拳手吗？ 嗯，不容易啊。 有句广州话我可以讲一下，广州天下无敌。走走某人为累，当然这说的是中国人当中一些个虚头巴脑的有真功夫。我相信中国是有真功夫的，咱们但是咱们无缘得见。这个咱还是说回到这个赚钱的功夫。你知道，我给你看看最近上海出的这个事儿啊，你再看看图片，有一个荣怡宝平台，你看他还算比较好，他在这儿这个发言说 P2P 啊不是妖魔，清除害群之马之后会更健康。对待 P2P 行业，坏的一定要打击，好的也一定会扶持。那意思他显然是好的了。然后你再看下边，他也出事了。这个再看下边，这个去坐牢，砸了他这门面了啊。就你知道，我就觉得现在的这种玩资本的游戏啊，之胃口之大，胆略，就是胆，这个胆子之大，几百亿就敢吸收啊！你看前那个泛亚的那个事情， 人有多大胆，这个金有多大产。不过他们怎么赚钱，我说实在话，从我个人来讲，我一点都没意见。你只要你有正常的破产的风险就行。唯一我觉得特别不能忍受的，在数字上作假。 我觉得票房的作假啊，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。类似的这样的数字作假，各种各样经济的数据的作假哈，作假的人他有他实际的理由。比方说我要创造个30亿，我票补，现在很多电影就是我的制作方把钱打出去给你钱，你来买我的票算账，那么我的电影就成功，这是电影的票房。但是你知道我去过文化部啊，去文联呢、啊、那领导啊，那真是由衷的跟我们说，说现在文化形势好啊，票房，中国的票房举世骄傲，那就不是开玩笑，那是真诚的爱国啊，这个是个爱党，而且是爱中国文化，他们依据的就是这些数字。所以这些数字一出了问题以后，我就感觉像什么，就好像我们人身体要有一个体温表，我们不知道自己身体舒不舒服好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要靠一个体温表来量，有时候你搞不清楚，量下来发烧了，那我今天不上班了，要是还不发烧，那我今天继续做。数字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体温表，如果谁在体温表上做了弊了，为了经济的，为了自己私人的原因做了功夫的话，上当的就不是一个人了。 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施大哥啊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他说呢，就是原来我做买卖，他说我原来搞了30年数学，为什么搞30年数学呢？他认为做投资啊，做这个，这都属于数学。他说我原来搞了30年数学，从今开始我要做哲学，因为电影就是哲学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没有，子东说那个体温表哈、啊，这是自由市场里面的讯号嘛。我们经常说自由市场，每个人都会说有一只无形的手，对吧？无形的手是什么？他总要说大家一起来共同去做的事，然后给出一个讯号，我们知道在哪个领域我要走什么方向。所以做电影来说，票房就是一个讯号嘛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拍这种片找这个明星会收到什么票房，那下一波才有人愿意去拍那种片这样投。他这个假如作假的话，就全部破坏了嘛。所以他其实不仅是骗了现在这些老太太什么投资者，其实呢他也对不起未来的电影工作者，因为没有讯号嘛，没有讯号到时候呢就乱搞了。明明中国的电影市场啊，在一个最关键起飞的阶段，可是你讯号乱了，就很可能这样弄下去呢，就变成说一方面制度建立不起来，可是大家就喜欢看电影，变成什么了？变成80年代的香港，很多乱七八糟的黑社会，不同的团体哈，有些没良心的企业家就乱搞了嘛。黑社会我们都知道，以前香港的电影人不是上街游行吗？反黑社会嘛，对吧？因为以前就抢人嘛，刘德华什么梅艳芳全部被抢，那时候根本没有讯号，你不需要讯号，只要我刚说那个拿个拍片计划，拿几个人名出来做就可以。 我那天跟一个德国影帝的一个人啊在一起聊天，他就很慨叹，他说这个现在电影啊完全是金融的游戏了，他说我已经不懂了，说你说跟我谈艺术，他说这些人已经都是拿着这个夹着皮包进来的资本家了，现在这个电影是个项目，你就而且这个杠杆啊，这个反复，你看我看过一个美人鱼的啊，这个美人鱼，哎，咱还说它是不是烂片，没有意义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后边这个你就看它这种互相锁定，什么到多少亿票房谁几个进来，多少保证多少亿票房几个可以跑，多少亿票房几个不会跑，这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游戏， 资本的游戏了， 完全是资本的游戏。而且你刚才讲那个信号啊，我在想它一方面是这个统计数据哈，另外一方面也是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意反馈的途径，对不对？有三种这个体温计，好的是正常的体温计，它不管什么情况它执行它的任务。小坏的体温计是什么？就是质量出了问题了，就是你去量啊，对，明明你今天已经是38度的，可它量不出来，它还告诉你是36.5度，你上了它的当了。但是另外有一种最好也是最坏的体温计，我以前说过，它能够懂得你主人的心思，它 他知道你这一天是想发烧还是不想发烧，晚上想去泡吧，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，可是还想去。他呢，明明是38度，他跟你说是36.5度，让你去，这种听